包括曾经在接种伏必泰或任何其他疫苗之后出现严重过敏反应或者呼吸问题，或者曾经在任何注射后晕倒的人士。 仲有啊，怀孕期或者哺乳期的女性和16岁以下人士都要留意啊。 其他要留意的情况可以上卫生署网页 www.coronavirus.gov.hk 了解更多。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疫情下，如果长者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两位女歌手可以为超级合拍啊 ，Doja Cat featuring Caesar。上升由上星期的第六位连跳四级去到本周亚军宝座，坐亚望冠 Doja Cat featuring Caesar Kiss Me More。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19号星期三，佛诞嘅日子啊！嗨， 你好啊！ 今日一翻到嚟就见到阿斌好唔开心啦，系咪因为红假要翻工啊？ 唔关事，我成日红假都要翻工噶啦。 做咩？ 今日我真系唔系好想讲嘅，不如你讲埋佢。 你都要讲下你点解你唔开心啊？佢好明显噶， 都 冇乜精神啊，愁眉深锁啊。 即系咁讲啦，都咁多年啦，我都冇谂过佢会咁样背叛我。 唉。 铁衣 BB 啊，点解你要咁做啊？ 我以为你会铺多一阵，铺多一阵等啲人估系边个。 铁衣 BB 啊，点解你要做过我？ 早过你咩啊？ 唔系、 啊， 我你早过佢嚟讲，我早过佢、 啊。你早过 佢 啊？ 我未咩嘛，我未摆酒嘛。 因为呢个新垣结衣同埋星野源结婚 结婚啦，啊， 所以你唔开心。 唔开心啊！唔系，即嗱，讲真啊吓，讲真，当年咧睇呢个陶瓷嘅时候咧， 系 的而且确，我觉得啊，呢、這个 呢個組合幾好嘅，即係星野源同埋新垣結衣呢對 couple 係幾可愛嘅，即係每一集最好都好緊張，即係我自己都會緊張埋一份。咁但係當然我都會講下好理性。拍劇啫，唔會假戲真做嘅。 係啦，同埋關你咩事啊？ 依 BB 係唔會背棄我嘅。點知？ 點知？ 啱啱上年先睇完佢嗰個新春特別篇，都唔係上年，今年睇完佢個新春特別篇，隔咗咁都唔係咁耐啫嘛，幾個月啫嘛，佢就同星野源結婚咯。 其實明明人哋係醖釀咗好耐，你唔知啫。 我就系嬲佢唔同我讲啊，你明唔明啊？佢同我讲啦嘛，唔嬲啊！ 佢同你讲你可以点啊？佢同你讲啊，系啊， 我会祝福佢咯。 笨笨仔，我要结婚啦，唔系我要结婚啦，咁你可以点啫？ 咁我会好啦，你好好照顾自己啦，星野源照顾唔到你噶咁样咯。 以前你有冇试过咧？一啲你好喜爱嘅偶像啦、明星啦、歌手等等诸如此类，佢结婚啊或者点，跟住你有一种心碎，之前都冇啊嘛。 唔系即系咁讲啦，其实讲真啦，我又唔系真系对，即系我唔系嗰啲追星族，我唔系对一啲即系可能系演员或者系可能一啲嘅 artist 系好有一种好痴迷嘅一种感觉喺度嘅，咁所以咧。其实往年咧睇人哋嗰啲啊边个边个同边个边个一齐咗啊嗰啲新闻或者系边个结婚啊嗰啲新闻咧我都 冇乜 感 觉 嘅，我都系最多笑一下人哋，人哋结婚关咩事啫？道理咩？咁紧张，人哋结婚咪结婚咯，拍拖咪拍拖咯，咁样、哦、直至到今日结衣 B B 就咁， 佢离弃我。咁我就真係好嬲啦，我就明白咗嗰种感受啦，同埋我要喺呢度公开讲一句，达哥你顶住 但我以前都有试过嘅其实跟住都係仲係读緊书嘅时候我好鍾意一个又係日劇日本嘅女明星叫伊东美少，你知唔知 道？哦，知喎、哦，伊东美少知喎， 伊东美少， 电车男啊， 系啦， 爱马仕啊嘛， 系 嗱呢个我都觉得几靓嘅， 佢嗰个气质 都好女神嘅， 嗰、那个选角选得好啦，咁跟住嗰阵时仲要系啲中学阶段睇《极度代入》。即自己就是那个电车男，就是好毒那个，对着自己喜欢的女仔可能不够胆讲啊，完全是入晒气。 是这样的咩？你是这样的？ 我是啊，不嬲都是这样的，好怕丑的。 看不出喎、 哦。是啦，其实我现在都是的。是的见到喜欢的女仔都是这样。那时候的痴线程度是我看了大结局，那就叫做有情人终成眷属。 是 那时候我翻学上堂路里面。就是 loop 住最后嗰一场戏，点样喺嗰、那个我唔记得佢系边个城市啦，日本就大家好似一个祝伊恩咁样，跟住最尾喺类似一个天台定系边度嗰度相遇咁样。嗰场戏我翻到学校 keep 住 loop 住啦，同埋嗰阵时开始嗰套剧嘅 soundtrack 嗰啲音乐， 系你起熟晒啦。 但即系你起嗰只，你大概 feel 到系边个场景出现咧咁样。即系实不相瞒，后援会你听到 trailer 成日都听到嗰个音乐咧， 就系出自电车男， 都系电车男嘅。 OK， 特别嗰个系好似有另外一个成日黑面好恶嘅嗰个女仔一出场就会出现我哋后援会 trailer 嘅嗰个音乐、哦， 即系对电车男好恶嗰个女仔。 系啊系啊，嗰、那个女仔我都唔记得叫咩名啦，系佢未出场， 你净系记得爱马仕嘅啫。 系啊，咁然后每一日翻到屋企放学第一件事就会 look 翻嗰一场戏嚟睇咯，为期咗一段时间。 哇，你变态！ 跟住碌到咁上下之后， 变态啊，大佬！ 你好沉迷啊嘛，你甩唔到，原来系会咁样嘅。跟住就可以揾嗰啲音乐嚟听啦。翻学嘅时候可以听住个 MP3 机，听住嗰啲歌就有嗰啲场面出嚟啦。因为你喺学校或者你翻学途中，你好难睇住噶嘛。 但听系可以听到咯。 系啦，但原来你听住嗰个音乐个歌系可以出翻啲片段，攞翻个 feel 啊。 跟住好啦，即隔咗一段时间叫甩甩地。电车男嘅嗰个氛围， 嗰种痴迷 就开始不断揾伊东美少嘅一啲劇集嚟睇啦。有以前嘅，有之后新嘅，相聚一刻嗰阵时有啦。跟住另外有一套佢同阿系咪叫龟里和也，有一个叫做 哦系系系嗰阵时龟里和也好出名噶，大佬。 我知道出名， 嗰時有拍一套時裝劇，又係家姐同埋細佬嘅子弟戀咁。 係係。 咁又好 match 到自己個子弟戀啊嘛，佢一定係大過我啦，咁又好代入啦咁。咁就不斷喺度揾佢嗰啲劇咯， 跟住咧就已經好現咁佢，我都唔知啊，因為咧佢拍完電車男之後咧，即係我冇你咁冇你咁痴迷啦嚇。佢之後嘅感情狀況係點樣㗎？ 跟住09年就結婚咯，嗰時中學09年、我揾翻知好似09年尾啦，嗰陣時就應該中學畢業啦。咁我畢業就即係入大學嗰陣時，個人就已經放低咗呢個女人 嚇、啊。但係佢就白哦，因為佢都放低咗你啦嘛， 你放低咗我，我又放低咗佢，咁所以就之後就冇乜點樣留意啦。 咁唔怪得啦，你生咁高，你就係專鍾意啲高嘅女仔。因為我記得伊東美少都幾高。 高㗎，高係囉。 所以我完全唔覺得關我事㗎。我睇電車男嘅時候，我就係喺度笑電車男，哎呀傻仔咁樣啦咁樣。 我咪就係高。 係啦，咁但係星野源同埋新垣結衣呢，我就好投入。 係。 因為我同星野源又好似啦，我覺得。我自認。我自认个性格，你听我讲埋先，个性格， 个 性格好似 眼镜好配戴眼镜啊， 又戴眼镜啦，个高度又相近啦，咁然后杰伊 B B 又唔系好高、啊，即系唔算好高咁、啊。哇！我覺得哇，好係我、啊，我嘅幸福美滿嘅將來就係咁噶啦。我即係就係每日翻到屋企同傑伊 B B 就傾今日啲家務係邊個做啊？咁然後喺度計數啊嗰啲，咁然後每日翻到去就啊你辛苦啦咁樣。咁我就覺得我嘅幸福小生活係咁樣嘅。 你有冇咁有幻想嘅部分啦？行動上有冇好似我頭先講嗰啲？即系我又会 loop 住佢嘅 soundtrack 啊！ 我又冇去到咁啊！我嗰阵时系咁学跳嗰只恋舞咯， 系 即系阿星野源只歌咧，佢哋片尾有段舞噶嘛，咁咪学跳咯。咁然后我幻想中系有一日我跳到好叻啦，然后我会拍一条片，将阿杰伊 B B 嗰一半同我嗰一半贴翻埋一齐，咁就冇咗星野源嘅。咁但我学唔识一路都， 依家你可以用嗰啲 AI 技术咧， 就直接将个头改咗落阿星野源嗰度系嘛，唔使啦唔似。 咁你会唔会好唔中意星野源咧？或甚至乎唔单止佢个人啊，佢啲作品啦，因为佢本身都系歌手嚟噶嘛，即系嗰啲歌唔听，佢啲剧 我又唔系、哦，我好中意星野源嘅，其实 系 即系喺呢件事情上边，唯一令我有一个安慰就系、是、都好。起碼佢都同星野源結婚，即係呢件事令我安慰啲，因為喺我心目中，星野源唔係嗰種好花 fit 嘅種男仔，或者唔係嗰啲講嘢話打扮好浮誇嗰種男仔，即係佢唔似係嗰啲咧若干年後會出軌其他女星嗰種人，佢好踏實，佢俾我感覺同我一樣，又專一。吓，又踏实，又踏实， 又踏实， 又踏实， 而家踏四啫， 系啦， 踏实。 咁所以咧，其实喺陶瓷嗰阵时啱啱做紧嘅时候，我都觉得几有好感，同埋佢嘅音乐才华好好嘅， 嗯， 同埋我估唔到原来佢跳舞都有一手嘅咁样。 所以之前你有听佢啲歌， 我有听佢啲歌，即系其咁当然都系因为陶瓷嗰首恋之后，开始有听埋佢其他作品，其实都真系唔差嘅，佢都有啲一啲快歌嘅作品系几好嘅。咁所以嗰阵时咧，我对星野源嘅感觉都系好正面，咁、嗯、啊，直至到今日。个心系有少少伤，但系伤完之后，第一下就系、是、都再打翻醒自己、就是，就系嗯都好，佢同星野源一齐都安慰嘅。套剧嘅嘢系真嘅，即系原来真系假戏系可以真做， 真做嘅系可以。 咁所以我有一新嘅目标就系去拍戏啦， 拍戏 咁就可以有机会去接近杰伊 B B 啦。 唔揾呢个杰伊 B B 咯，另外嗰 另外个咁拍另外一啲戏咯。系嘛？ 即系如果你有机会有自己嘅片，你做男主角，你希望嗰个就系 新垣结衣啦。唔通你觉得系边个结衣啊？ 同我同一个姓嗰个咯，姓波嗰个咯。 哎呀，大佬啊，你咁样我好难接到落去啊！哎呀， 冇噶啦。 但系我要讲一样嘢嘅，就系、是、咧每一日咧，其实咧，结衣 B B 都会叫我起身嘅，每朝早。 点解嘅？ 你唔好理啦，总之每朝佢都会叫我 起 身嘅， 即系你劲啲咯，去到好似三爷咁犀利，可以有自己嘅企划。 自肥啊，可以系嘛？ 然之后揾你自己想揾嘅人去参与你嘅作品里边。 Baby,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夏天的心就像海底针，咪笑我切根。Baby, summer hair, yo.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天天朝早仰望着你起身，期待着 your morning kiss。睡到三点，想起 last night can watch it。你叫我最痛快过回忆里，每次与你冷战喊过再饮醉，当初天真想衷心跟你老去，哭泣的声音尽在我心里。 Girl you bring me down， 活在回忆中死去，人海中谁更对。 I love you say you too， 求你对我真心。 I'll do everything for you。Baby,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夏天的心就像海底针，咪笑我切根。Baby, summer hair, yo.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天天朝早仰望着你起身，期待着 your morning kiss. Miss you all day, all night, shawty, how are you doing?总会想起天真讲过同你结婚，想你为何蓝剔不服我，跟你遇见令我一生改变 getting better。 到海角天边跟你浪漫相见，已时过境迁不再肉白相见，想起跟你的 history 或回忆屈一世，回忆中寻找你。 I miss you so do you， 求你令我死心。 We will never meet againBaby,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夏天的心就像海底针，咪笑我切根。Baby, summer hair, yo.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天天朝早仰望着你起身。Shall we kiss goodbye， 或在梦中找到你。I will miss you.这一生只可在梦境中相见。Oh, baby, I still love you.即使孤单都不重要。I'll be alright。 知道什么料？知道啊，知道他是什么料。 1933 系啊，1933呢个作品咧，咁啊揾嚟音乐人 Mad Boy 合作啦。咁啊，即系啱啱寻日嗰集佢哋嘅节目嗰度就。就披露咗呢首歌啦，咁我覺得個節目除咗即係展露佢平時搞笑一面，佢裏面講自己嗰段 speech 嗰樣嘢都 touching 嘅咁， 冇錯。 咁而揾到就係佢好渴望嘅阿冰啊，同埋阿志有呢首歌 MV 參與咗嘅，有呢首叫《隧道三點》。 自肥咪就係咁樣嚟咯？點樣自肥啊？首先你又要累積一定嘅實力， 嗯。 咁然後你想做乜都得啦， 係， 所以我哋都 係。啱啱你講到嗰個 point， 我覺得有趣就係、是、你話你睇咗陶瓷，然後認識咗星野源呢個演員，然後去揾翻佢嘅 background， 然後就揾到佢嘅音樂作品。咁、我係諗翻其實特別以前咧，我哋香港嘅歌輸出去其他地方，其實都係咁樣嘅。咁又好記得睇 Running Man 嘅時候，劉在石佢有講佢好中意哥哥張國榮。 係啊係啊係啊，好多韓國人都好中意㗎。 就係因為嗰陣時香港嘅電影，譬如英雄本色嗰啲輸出咗去其他地方。 冇錯。 其實、那個 formula 就啱啱你講嗰種，我睇完呢套戲。好鍾意跟住就聽到裏面嘅歌或者演員又搵返佢嘅作品就了解咗，所以佢哋會識咁樣樣，係一個咁樣嘅方法去向外輸出咁樣樣。係呀，即係呢個我覺得係幾，我諗其實可能到今時今日都係一樣係唔會變嘅一樣嘢。 啱呀，所以當時我都係睇完電車男我先識愛馬仕嘅。我完全冇關係，對唔住。但係又的而且確咁樣講啦、如果係喺我呢個 age range 一齊長大年代嘅小朋友呢，都會係幾受到

餐，喺荒诞嘅路位我放慢，喺度睇环境系冷清定系清闲，失去了韵味，生活嘅品味突然变得清淡，几时先可以再次感受节日热闹嘅趣味？我唔习惯健康变成我同你嘅距离。 JB 嘅得个等，深信好多人成日都提住喺个口入边就系嗰句等到佛诞，其实大家等紧啲咩咧？等紧有一个休息嘅时机，等紧出去玩。 期待这一拉一扯，一位快高者，何妨站这一高一低一起放松一些，跳入温暖冒险一些，谁人让我心野心野？喂，我每次打喊路，直到你照片写暗号，可恶在线吞吐、yeah.可恶用错 signal no， 忧郁的脸大过心忧，加班中男性为何计数？这一刻我跟你斗高，那一刻我跟你不用老，我们烦到死，没有心机，没处可飞，彼此落进这游戏。回眸头水跳断舞法干脆，人随时在变化，无从面罩我吗？我教你好吗 ？No thanks and have a good day， 请不要就会 OK。无聊人等等，异常人等等，我们烦到死，没有说美。这一高一低一体敏感一些，跳入温暖冒险一些，谁停止我心野心野、啊、投入这一拉一扯一起跑不舍，为一高一低一体敏感一些，我再坠落望高一些， Carita 嘅深夜，好多人咧喺呢啲时候都会深夜夜，不过记得出去食饭也好，点都好，保持社交距离。但系计我话佛诞啊嘛， 而我害怕，若我不在场，人生也没有意想，你便算退场。才渴望你别过海月洋，

有真正被爱过，才是有资格。回味的血轨迹，若怕丧失爱的火气，恨已是有用的，记得怎么挣扎，别这样快安静。难受是对的，逃避是错的，难道将丧礼绕过，无自控的价值，不必装作退烧，不必装作放低了，真的心碎不必装作笑，若你吸抢走 呢一个空档，好好断舍离咗身体入边嘅负能量。如果喺平时日子过得需要好坚强，咁其实今日可以趁机流下眼泪都 OK 啊。听过有卫兰嘅《It's OK to Be Sad》。 听过 II 的告别式，是不是有一种洗涤心灵的感觉？希望大家可以趁住今日排走， 是成功举办，证明奥运都可以在严谨的防疫措施下举行。重申国奥会承诺为所有人举办一场安全的奥运和残奥运。日本的疫情持续严峻，东京都单日新增766人确诊，冲绳县再多破纪录的203人染病。县政府计划要求中央对当地颁布紧急事态宣言。新加坡和印度因为新型肺炎疫情引发外交风波，新加坡外交部召见印度驻当地最高专员，对新德里首席部长发表有关新加坡变种病毒的言论表达关注。新加坡外交部说，新德里首席部长早前在社交网站贴文，指在新加坡发现的变种病毒会伤害儿童，可能导致印度出现第三波疫情。新加坡外交部说，有关指控毫无根据，对此感到遗憾和失望，强调新加坡变种病毒并不存在。新加坡近期出现的病例患者是感染最先在印度发现的 B1617变种病毒。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下周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骤雨减少，天气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近收费广场一带的交通繁忙，现在车龙排回去将军澳入口那边。路面方面，在港岛南区香岛道近深水湾泳滩一段来回方向车多，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浅水湾泳滩一段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门牌110号。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现在近白沙湾码头一段的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沿住普通道一路排到去大网仔路近横江村。而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亦都是挤塞，车龙就排到近万公屋。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方向近黄金泳滩一段现在车多。公路方面，提提大家，红磡的德文街去黄埔方向近文泰街一段因为爆水管，现在慢线仍然是封闭，龙尾去到芜湖街近七咸道北。咁最后同大家预告一下晚间工程，喺深水埗嘅大埔道，因为有街灯工程，由凌晨嘅1点去到听日嘅清晨5点，由大埔道东行近尔登华庭通往呈祥道嘅支路，就系呈祥道去深水埗方向嘅支路咧，系将会临时封闭。咁揸车嘅朋友到时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改道指示。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水务署推出了水质监测优化计划，借以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可能会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六种金属，还有细菌和鱼露。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你看看你顿到啊，等谦公来叫醒你啦。 哋嘅感官觸感原本係非常敏鋭嘅，但係身邊太多嘅訊息、太多嘅規範，令到人不再敏感、不再探索。編者今次創作嘅初衷就係希望喚醒大家渴求同埋感受美好嘅動力。作曲 Hins 張唐達，填詞 Delta T 唐達，編曲 Hins 張唐達，監製亦都係唐達。今日星期上榜第二個禮拜，上升五級，中文歌曲龍虎榜電冠位置，張敬軒 Sweet Escape。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十二點至兩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路數正安常勝問答比賽，遇到惡劣天氣打大風，工友要點做？ 迎难而上，不怕强风，继续开工。 错啊！即刻停止高空工作，快啲收工。 咁如果遇到行雷闪电，工友又要点做？ 我哋对得住天地良心，唔怕雷公，继续开工。 都错啦！停止户外工作，快啲收工。 唔可以就咁收工噶，仲有好多安全措施要留意噶。得闲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 留意天气变化，开工安全冇有怕。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如果带你去塔斯马尼亚学下点样保育一啲濒危绝种动物，有冇兴趣呢？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邀请到对塔斯马尼亚非常之熟悉嘅阿 Grant， 想嚟同大家分享，原来喺当地有一个特别嘅工作坊，真系可以教你点样照顾濒危绝种动物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朝早十至十一，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伴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斌神，今天我们的嘉宾的名字虽然是英文，但里面有几个音好像是中文来的，应该挺好发挥啊。 话你听，真是点食都得。 J 新区注满热血。 咦，这句要唱出来才行。 首先欢迎我哋今日骚动音乐嘉宾有 Jason 区嘅， 两位好，两位好。 呢一句嘢咧系一句歌词嚟嘅，其实 系因为我都成日都遇到呢、這个好多歌词都 feel 到有自己嘅名存在，都多谢两位呢份礼物。 因为 Jason 区嘅就系身躯身体嗰、那个， 系啊。 而呢一句咧，其实就系张敬轩嘅一首比较近年嘅作品《缺》里边咧，佢原本嘅歌词系残破身躯注满热血，咁、我哋冇理由叫残破 Jason 区注满热血，好唔老礼啊嘛。 冇错， 所以我哋掹走咗残破啦。直接就 係 Jason 區注滿熱血， 哇！ 咁啊，將呢個卷軸送俾阿 Jason 區， 有個大字喎寫咗， 係 啊，係啦，就係將我哋頭先嗰句説話咧寫咗落去，咁啊送俾你嘅，將 Jason 區。 多谢啦！哇，好靓嗰啲字，系咪即系你哋写噶？ 我哋监制写， 监制卡文帮手。 哇，好多谢！ 我觉得都系一个，我谂大家会睇 Jason 区嘅演出嘅时候，一种感觉，觉得佢个人好热血， 冇错， 系注满热血。因为每次可能好多人都同你讲，我哋睇你弹嘢嘅时候、enjoy， 譬如最近 Mira 又好啊 ，River Band 嗰啲，你都有份弹， 系啊。 咁大家见到你成日都系笑得好开心啊，咁样嗰种状态。 因为。即係好多朋友都講咧，即係好熱血啊，同埋即係好我嘅人好正氣啊，咁所以咧就即係好開心啊，咁即係一個月前做 Rubber Band， 啱同埋啱啱做 Mirror 都係好開心嘅，真係。 嗯嗯， 開心就係一來一班 friend 玩啦，二來啲音樂好正啦，三來就係哇～ 疫情咗咁耐，冇公開咗好，冇 show 咗好多個月啊，甚至以年計啦。咁所以就即係有翻 show 做，同埋有翻現場觀眾，哇！真係嗰、那個那個開心係形容唔到咯。 我覺得所以咧睇 show 咧，有時你睇樂手都好啦，佢哋嗰個喺上台嗰個表現，佢哋嘅 movement， 甚至乎佢哋一啲表情咧，都係好帶動到現場氣氛嘅。Jason 區咧係每次咧大家嗌 credit 嘅時候，我哋今日嘅吉他手 Jason 區。 好勁，真 係 好勁，朋友俾面，朋友俾面，呢、這個咧我都覺得係一個即係近排興啦，或者因為咧其實呢樣嘢我睇，譬如你睇 Lady Gaga，你睇 Rihanna， 嗰啲樂手都係好似 part of 個 show 咁樣啦。其實我都係睇呢一款嘅即係外國嘅演唱會大咧，即係可睇 DVD 又好睇現場，即係我都係俾呢樣嘢感染到。哇！我不如我好想自，因為我自己都做緊呢一行，我好想將呢個文化都帶嚟香港。好彩咧，即係我哋做。近呢幾年咧做 show 啲導演都好 buy 呢個 idea， 就係嗰啲樂手其實真係 part of 個表演嘅、哦，都係要即係即係佢唔係好似以前舊式啲就係哇好做好背景嘅感覺，好多其他樂手都係要企翻前邊，咁所以我都覺得呢個係一個哇幾正嘅可以 showcase 到大家咯。 喺你自己身上，大家觀察到你嗰種笑容或者嗰種 enjoyment， 細細個可能其實玩吉他已經有。就已經有 係啊 咁樣嘅。 我諗，因為咧，我個超級吉他偶像係 Eddie Van Halen， 呢佢嗰個開心個笑咧，係已經係喺我的血裏邊啦。咁有啲人話：喂，唔好成日笑啦，即係好樣衰啊，咩好唔 cool 啊咁。咁但係啊，呢、這個正係就係我自己咯。同埋就即係我唔係話真要挫 cool 啊，或者要扮型嗰啲。 咁啊，啱啱講緊就係 Jason 佢喺叫做做樂手個 position 嘅時候，即係大家會留意到啦。咁但係 at the same time， 其實你都會係一個solo artist， 因為嚟緊你都會有自己嘅一個 concert 啦， 係啊， 係啊 ，OK 咧， 呢兩個 position 我都仲拿捏緊嘅，即係所以第一隻碟咧已經係四年前啦，其實呢個 balance 都自己仲喺度拿捏緊咁 樣，咁你覺得個分別要自己去考量嘅位置會係？ 系啊，因为咧系要转毛嘅，直情系要啊，不如讲幕后先啦。幕后因为我多啲时间做幕后， 系 幕后咧系真系要让翻个位出嚟嘅，让因为歌手先系个主角，我哋系 supporting 一个 supporting 嘅角色啊嘛。你唔会下下都同个主角喺度啊喺度批争啊咁，所以咧我弹嘅嘢或者我表现嘅嘢咧，可以讲即系用一字收敛啲咯。但系做自己嘢咧就系基本上系企到最前嗰个啦，即系我需要人哋 support， 咁我就系要。帶領住嗰件事所以我就一定企翻前啲，就做翻一個擔正嘅角色。因為我做 frontman 即係最前面嗰個表演者啦，我都係好收斂，哎呀，好縮下咩？你作為觀眾，你都會覺得做乜嘢，好唔爽咁樣，好似又我又放唔曬出嚟咁樣。 其實喺香港做一個 solo artist， 如果係純粹玩樂器嘅，係咪真係係難少少先做到咧？ 好難嘅，但係咧，譬如我細個咧，我有睇包爾正先生咧，爵士吉他大師啦，啲人就以為之前好似冇乜人做過，其實唔係嘅，其實之前都有吉他手做過呢啲 solo 專輯啦，但係就即可能我喺rock 啊搖滾啊metal 嘅範疇就可能就少啲人做，因為咧香港即係冇乜呢個文化。但係你諗，其實我諗翻，其實喺美國、歐美啦，呢、這個吉他純音樂咧，其實80年代已經有，但香港一直都冇做啊，唔好興，因為可能啲觀眾就中意啲有歌詞啊，有啲歌詞感動到大家咁，先可以先 react 到條啲音樂。但係我就希望就用音樂或者有。音樂裏面唔同編曲啊，唔同樂器，你哋帶領同埋感染到觀眾咯。 咁但係一路做咗即係樂手一段時間，係啲咩 trigger 到你去到哇？我上年再出第二張 Naka， 去到甚至乎我開埋 show 啦咁樣樣。 我追溯翻我哋之前，我係啱開機之前講咧，我哋對上一次訪問係四年前啦。嗰陣時咧應該都係講緊話，我點解有呢個構思去做呢個點？就因為陳冠仁先生，我嘅恩師陳冠仁先生，因為係佢基本上係佢帶我入音樂圈，亦都係佢啟蒙我要做自己嘅 solo 嘢嘅。其實我做第一隻碟嗰陣時咧，都係其實玩玩下心態，意外地同埋好托賴，即反應幾好，做埋個 show 又好唔錯喎。之後都一夜即一路都有嘢 follow up 咁樣。咁跟住就其實未冇 plan 又做第二隻嘅，但係咧就不停都有好多靈感。作下一隻，作下一隻，有好多頭頭尾尾咁樣。跟住就不如就出第二隻碟啦咁樣。 四年前嘅訪問我都講咧，就係我啲靈感咧來自 旅行啦， 旅行啦，冇錯啦，或者我出埠啊咁樣，因為同各大明星巡迴演出咧，就好多時候都travel 嘅時間啦，咁就嗰陣時咧我就最多靈感，有啲歌嘅頭頭尾尾啊，嗰啲 materials 搞搞下就第二隻碟嘅 material 都有曬啊，咁就搞埋佢啦。 即第二隻都係旅行嘅時候去唔同地方靈感嚟嘅。 因為第二隻碟嘅時候咧，去嘅地方仲誇張，譬如我記得兩年前三年前咧，2018年啊，同阿何超儀 Joyce 啊，同媽媽去冰島，去冰島啦，跟住又去我又去過加勒比海啦，即係總之好多唔同地方嘅。咁即係第二隻碟個，因為可能個卡拉應該仲勁啦，俾大家嘅 impact。 咁啊，專輯裏面 track 上面咁啊，去即係創作有嗰個嘅成果出咗嚟啦。咁喺 show 上面純音樂嘅 show， 其實係點樣去編排，等啲觀眾入到嚟嘅時候，佢可以 enjoy 到呢一種類型嘅 concert。 係啦，咁咧就要其實排 rundown 咧，我諗我係。用咗冲一个凉嘅时间，就已经心里边已经排咗一次，因为即系最熟嘅歌嘅人就系我自己，我亦都知道，亦都即系好托赖我做幕后吉他手都做咗一段时间，我都知道一个演唱会 run down 应该系点样排，譬如玩咗啲行嘢，又要俾啲观众朋友release 翻，即系放翻松，咁又有翻啲轻松啲嘅歌，轻松完之后咧就又要另外一啲嘢，另一个爆炸位出现啦，跟住爆炸。之後又要放鬆翻，即係一個拉又鬆，拉同鬆呢個咁樣嘅排序啦。咁所以咧就我好識拿捏嘅。但係啦，有一樣嘢就係第二隻碟 Naka 啦，日文字中啦 ，Naka 就中文就係解釋係中咁解。 OK， 咁就係中咧就係中庸之道嗰個中。 啊， 咁我就點樣可以攞翻平衡咧？雖然用一個沖涼嘅時間即係、就是、draft 咗一個 song list 啦，但係都之後都係即係。用翻我呢個咁樣嘅原則啊，即係中庸之道原則。我點樣可以調教咧？點樣調教咁樣咧？ 打探一下個 run down 先。呢個位我要頭先我哋都講過，Jason 區平時喺好多嘅 concert 入邊咧，都係會去做一個吉他手嘅角色，去幫其他嘅可能係一啲歌手去伴奏。今次難得終於有自己嘅 show 啦，會唔會話唔得？調翻轉，今次我係主角，揾一啲歌手嚟。佢和唱我嘅作品，佢哋喺后边嘅，我要做主角去俾佢哋和咁样。 叫佢企喺台后面嗰度唱。 喺后边和咁样。 嗱，我就唔敢，但系咧，我都会即系邀请好多歌手朋友上嚟一齐玩咯，系啊，咁因为咧就我都知道好多啲咁嘅 concern 就系成晚都系 free 啲 free 嚟弹吉他，会唔会顶唔顺噶？我系唔使惊，因为咧我就准备咗好多歌手朋友都会有人唱嘅，咁所以咧就我又咁样可以做翻个平衡啦。 因为我见其实 Naka 里边专辑里边即系上年出嗰只，其实有啲歌。可能回應翻你啱啱講一啲人嘅 concern 就係、是、啊、哎，其實可能太行或者點我頂得順，但係聽翻裏邊專輯啲歌都其實係 funky 嗰啲，其實都幾舒服嘅。係 啊，即係我多謝啦。咁其實 funky 咧就好想係有一啲 party 啲，大家起身可以起身跳舞 groove 啊，摁下咁樣嘅。咁所以咧就啱啱講咗有一 part 係行嘅，咁中間有一 part 咧就係 funky， 係玩啲。old school 啲啊，可能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嗰啲音樂 ，funky 音樂，特登為呢一 part 咧，我請咗一個美國嘅 bass 手，雖然佢喺香港住嘅，我喺做公石良嗰時認識佢啦，佢一個 bass 好出名 bass 手叫 Ray Vaughan， 咁佢就佢嚟特登玩，為咗呢一 part 我請佢嚟嘅。 Okay. Ray Vaughan 除咗同我做方大同啦，又做公世良先生啦，又有做 Jin Lee 啦，又有做林永亮好多監製嘅好多嘅 show， 咁所以我同佢都好 friend， 識咗好多年。咁我就 call 佢，哎呀 Ray 可唔可以幫手玩呢個 show？ 咁用英文講啦，咁就佢話哇一夜應承咁樣，所以就我都期待，即係因為今次呢個 show 咧係 call 盡所有 friend， 碌爆曬卡， 所以大家明點解隔一段時間先開到，就因為碌卡呢啲唔可以成日碌 啊。 我諗個陣容咧真係翻中勁過一個正。想去睇嘅 concert 而家， 系 同埋有一樣嘢咧，我上次即系我同阿波盛咧都去睇個 Jason 區嘅一個演出嘅。咁嗰陣時咧，我哋見到佢嘅演出咧，係會喺台上邊換好多支吉他。佢基本上每換一首歌咧，佢就換一支吉他。咁今次應該我諗。三四十支走唔甩啩？誇張咗嘅，誇張咗。 其實咧就冇誇張嘅， 冇誇張 啊。係咁，因為呢個咧，我同個吉他 technician Frankie 咧，即係一個我嘅吉他保姆啦，佢照顧我的吉他，咁就都拗曬頭嘅。喂，哇，使乜咁多吉他？佢想問我，我話唔係呢啲吉他 show， 我唔攞多啲吉他，好似冇 feel。同埋我真係好中意吉他。如果譬如你大家有睇我 rubber band， 我即係帶咗六支吉他，因為每支吉他都係 for 有唔同嘅聲啦，有 for 唔同 part 唔同歌咁樣。今次唔 例外啦，又放唔同 part、唔同歌、唔同聲之外咧，我就要襯唔同顏色。系襯唔同衫，襯唔同花。 Jason 區係攞吉他嚟襯衫嘅人嚟嘅，真 係。係啦，冇錯。即有啲女士們係用手袋襯衫，咁我係吉他襯嘅。 有冇一啲係今次即係特登好珍藏級嘅吉他，真係終於好少攞出嚟，今次要攞出嚟同 有啊，我一支咧係粉紅色嘅，即係呢支咧我即係哇，真係中意到我唔想攞出街，因為怕整花。咁就呢支一定會出現嘅，但係。冇乜點帶出街，即係我同支吉他其實唔係好 friend， 因為啲帶要用得多先 friend 嘛，所以就我啱啱咧就嗰啲粉紅色嗰支，我支粉紅寶貝咧，我就帶咗 Mira 演唱會度用，因為我點都要用下，我點樣演出下同佢 friend 下個 bonding 好啲，因為吉他就始終你係死物啫，都係吉他咁樣，但係唔係啊，即係吉他都要 friend 嘅同佢，咁所以咧就我就帶咗 Mira 用咗六場咁樣，咁所以咧就就嗰支就一定會出現㗎啦 ，OK， 嗰支真係保珍藏，因為Mira 之前我都哇，我成掂都唔想掂，因为我唔想有啲手指磨喺上边啊，我唔想啲金属有氧化咁样，好我好中意。 嗰支咁珍藏嘅原因系佢系因为即系佢有冇 background 令到你咁珍而重之。 个 background 就系呢嗰只颜色咧，系我同个吉他厂一齐合作整出嚟嘅，系、啊，因为佢哋嗰支系1001支就第一只。佢哋可能之後都會做，但第一支咧係我同一齊研究出嚟，好多嘢都係即係一齊研究，咁所以咧，唉，好靚，同埋即係完成品真係靚到爆啊！所以我就唉，好唔捨得掂咁樣咯。 第一次就已經俾咗 Mira， 係啊， 都 好多謝嘅，係、okay, 啊，我好錫 Mira 仔仔啊。We'll be right back.

妥長嘅，即係對我一個通常我聽流行曲都係四分零鐘咁樣， 三分半四分， 三分半咁樣。咁但係我聽 Sky Rush 六分鐘嘅長度，咁佢我聽落去咧，慢慢就係、是。好完整㗎喎，佢個架構，即係佢有曬嗰啲起承轉合，你聽個頭同埋中間呢嗰個緊湊度係完全唔同嘅，咁你就已經會見到哦，首歌入面好似有個古仔喺入 面，冇錯啦， 有曬起承轉合嘅，係啦，我覺得呢其實 Jason 區係已經為呢首歌佢有咗一個古仔嘅 picture 喺入面去寫出嚟嘅， 等我估埋一次， 好好 嘅，我本身估嗰個呢就好似班神口中讲嘅嗰种，好似太肤浅啦。其实我心里面有一个再深入啲嘅想估嘅、 哎。我以为再肤浅啲。 请发表，请发表。 因为我里面听到有一段嘅音乐，我即刻谂起 Pokemon 呢一 段。因为 OK 个 melody 系好似嘅，我想估嘅就系可能 Pokemon 呢个游戏系对于喺你心目中好重要，甚至乎喺呢一首歌个 origin。Pokemon 呢啲 系啦，冇错。其实咧，真系其实好少访问过，真系讲到咁挖出肠。其实真系因为 Pokemon 去 inspire 我写呢个歌。因为宏观啲讲啦，就其实系 Game Boy 咯。因为我哋之前上一只碟即系 Naka 啦，有一只歌叫 Pixel Invasion， 系讲由街机嘅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嘅街机嘅。咁今次咧，我就将街机嗰样嘢缩翻到个人啲、就系 Game Boy 啦。咁就 系 因为 Game Boy 系 Pokemon。 最红啦、啊，嗰阵 最红系红到爆咧，我系成日打嘅，又喺唔同 Game Boy 嘅 generation 度都有出现噶嘛，咁所以喺只歌度咧都显示咗好多唔同 generation 嘅 Game Boy 嘅效果嘅、 啊， 大家如果咧你听到好多音效嘅咧，其实系有啲好宏伟嘅声啦，同埋有啲好电子十六 bit。八 bit 嘅聲咁樣，咁、 啊、 所以即係你聽到好多電子遊戲機聲咧，就係嗰只八 bit、十六 bit 嘅聲啦。跟住有一啲好宏偉又好似成隊orchestra 管弦樂嗰啲，就係後期啲嘅 Game Boy。 但係佢攞呢啲聲咧，即係可能有啲 synthesizer 嘅聲效攞咧，其實都幾花心機要去揾翻啱嗰個年代嘅音效出嚟， 轉 翻出嚟。 好彩咧，就呢一 part 咧就唔使我做嘅，因為我就有個programmer， 佢係叫 Randy 啦 ，Randy 就係美國人嚟嘅，咁係我做。你話點解美國人又同 Game Boy 有關係？因為其實原來我 好紅啊！ 係啊，我之後先發現咧，原來佢哋都係勁打 Pokemon， 勁打 Game Boy， 咁所以咧一講就識一知。我淨係同佢講咗個電話，就係、是、啊，我想做嗰、那個。金銀王紅黃 藍綠 係啊係啊係啦， 金 同埋 金銀版啦， 係我話想做呢一扎，跟住佢即刻 get 到，跟住佢淨話喂，不如做埋唔知Game Boy 嘅後幾代叫做唔知 紅寶石、藍寶石啊、翡翠啊， 係啊，你 好勁啊，好勁啊， 我都 follow， 所以我點解我一聽我就 get 到嗰個冒險嘅，特別三連係咪三連鼓嗰度？ 係啦係啊， 對嗰段我就好。就嗰下啦， 因為咧呢啲咁樣嘅，我哋叫 marching 啦，即係好似操兵咁嘅聲啦，就係、是、你如果你有打開啦，大家打開 Pokemon 就係一個城市、做完一個城市，去第二個城第二個城市就呢啲咁。 係啊係啊， 其實我就係要做 recreate 翻呢、這個、個情況出嚟啦。係、所以我好勁，好勁，俾掌聲。 好， 係啊，過程好勁，好勁。 草叢啦，離開個城市入草叢嗰 段。冇錯，就係、是、我哋準備向茂名市進發啦， 離開順伯鎮啦，一個小字 咁樣。係啊，就係呢一個。系、啦，就呢个效果。跟住仲有，我想讲多一样嘢，就系即系歌嘅 intro 啦，就系、你好似着咗部 Game Boy，然后 press start 嗰个画面，嗰啲好澎湃，好振奋人心嗰个音乐，就系、是、好似你由开机去打唔同场馆，去到临尾胜利嗰个就系呢个故事啦。 哦， 系啊 ，Scarlet 咁样。咁我想讲多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咧有个暗藏咧 ，Pokemon 入医院系一个。是一个音效，有一个即系一个音乐， 噔噔噔噔嗰个啊， 系啦，系有音乐噶。咁其实咧有个类似咁嘅声咧，隐藏喺里边嘅。其实好多彩蛋位嘅，系啊。 仲有冇啲咩彩蛋可以等我再听嘅时候可以再留意？ 等谂下先。主打咧就系中间个打大佬嘅位啦。其实我哋入草丛系咪会着间唔中会撞到啲？系啦，咁就系、是、嗰、那个咧就系、是、打大佬位咧，就系、是、我哋个只歌嘅打大佬位。中间咧系变咗邪恶噶嘛，见到有啲其他怪我哋要打咧，就系、是、有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呢个好紧张呢个咧，我哋就系喺个Skyverse 嘅中段。which is 我叫做 big boss 打大佬个位度呈现翻嗰个好行啊好邪恶嗰 part 啦。 咁如果系咁样发展咧，我想因为我一路听嘅时候，我 其實有畫面啦。 嗯， 我想估其實後段澎湃就 suppose 即係打啦。 係啊， 其實我想問嗰個主角係咪佢又俾人打冧咗，然後佢要企翻起身 fight back 嘅？ 咦，嗱，我就冇咁 detail 啦。咁我就係諗住，純粹打完之後，勝利咁樣就我入翻只角好行，好開心咁樣啫。因為我將啲心機咧都係放喺前段，即係點樣可以鋪排古仔啊咁樣。其實做咗下，哇，都成六分鐘嘅喎。不如就我哋打完大佬就嘭嘭聲入翻正題就完咗佢。呢個係我編曲作曲嗰時就咁樣嘅 idea。但好多謝你有個咁樣嘅聯想。 我有個原因，可能係因為喺嗰、那個。我唔知係咪叫 key 嘅轉換啊，即係譬如你打得好澎湃嘅時候，個、key 就係叫 bright 啲啦，我會。係 啊 係 啊。 但係佢去到臨近尾之前，可能仲有分零鐘嘅時候，嗰度佢轉咗係比較沉少少。我就係嗰度 get 到，咦，似係個主角俾人打得下咧，唔夠打瞓低咗。 通常啲動畫都係咁噶嘛，即係比卡超通常都係會打到一半，跟住唔係好夠打，跟住然後小智就 係 啦，幫佢話加油啊，比卡超咁樣就贏。 其實咧，好開心就係、是、其實我冇歌詞，純音樂就係有呢一種咁樣嘅力量。就是、大家有好多聯想，我講之前，大家都可能有自己一套故事，即係我俾一個主題，其他大家可以自己有各自嘅諗法啊，各自嘅故事咯。其實好正啊，即係聽到大家有唔同嘅，即係揾到個彩蛋啦，然後有自己嘅版本嘅故事，我都覺得幾正。 咁但係其實呢一首歌去到用你嘅一個回憶，即係掌上型遊戲，玩呢啲嗰陣時點解會用呢一個題材去做呢一首歌啊？ 因為冒險 game 對手提式。遊戲嚟講，都係一個幾重要嘅一個題目嚟嘅。冒險嘅點樣可以俾多一個畫面，就喺冒險島。其實呢個冒險島呢個 idea 咧，一直喺我心裏邊好想做嘅，因為用吉他。rock music 嚟做咧，都係好似冇乜人做過呢樣嘢，咁所以咧就、不如試下玩呢樣嘢，同埋一直都有個咁樣嘅心願，咁所以就橫掂出完兩隻碟啦，不如玩啲創新啲啦，跳出框框嘅嘢啦，咁就不如做單曲，就做一隻咁樣嘅冒險 style 嘅歌啦。 咁其實我有時都想知道喺一啲即係單曲又好或者專輯度、其實啲 track 要改名，我覺得改名 係喎，呢個係好難。 因為如果一般有歌詞流行曲，佢可能佢有個主題啦，咁然之後就可能歌詞裏面有啲 chorus 佢變咗名啦嘛。 冇錯冇錯。 咁譬如呢首叫 Sky Rush 啦，咁樣係點？ 名點嚟 ？OK， 我又唔想好似話乜之冒險島咁樣，我又即係唔想咁露骨嘅。咁我其實我改名我都改咗搞咗好耐，我個成個電話裏邊有個 memo 咧就。好多個 draft， 咁我就諗到啊，即係又參考一下啲電影啊，又參考一下啲真係 game 嘅嗰啲名，咁之後就啊，咁我其實即係個感覺咧，即係譬如尤其是個 intro 啦，好似喺天空上面嘅，其實咧我入個靈感來源咧就係我打 Mario Kart。大家有冇打即系孖宝赛车？ 有一 关就喺个云上面嘅，喺啲叶啊喺个云上面玩。我成日一谂咧就谂到嗰个呢、這个画面啊。咁、 okay. 我就有个 sky 字出现咗啦。跟住 sky 乜嘢咧？ 系 sky blood 啊！我又唔系，我冇唔系咁血腥啦。sky 乜嘢咧？跟住就自己噏下。rush 都幾有型喎，因為佢將個好熱血個 rush 嗰、那個即係個衝血嗰個係衝刺個感覺，佢 sky rush 啦，跟住就順便就改咗個搞笑名叫做紅寶石肥鬼天之冒險，呢、這個就係中文名啦。點解 紅寶石肥鬼？ 點解有個肥鬼出現咗咧？其實咧，我就係揾咗個台灣嘅插畫師， 係 就幫我畫一個。插圖就是 for Sky Rush 一個譬如我在任何串流平台都要放一張相嘢嘛，我就叫佢幫我畫一張咁嘅插圖。咁咧就佢幫我設計咗啲角色咧，就係、是、一個男主角啦，就係、是、抱住一隻肥肥地嘅嘢。 我見到我開翻 啦。係啦，跟住個肥肥地嘅嘢咧，就是、個額頭上面有個紅寶石嘅。跟、住我就呢、這個中文名啦，就是因为呢幅图，所以 就红宝石肥鬼啦，佢叫做 系啦，红宝石肥鬼天之冒险，好似好劲咁样。 咁、里边一啲嘅角色，你有冇啲 idea 俾嗰个插画？ 系啊，其实咧，我作完啲歌之后咧，我自己好似都作咗一个 古仔出嚟， 系作一套戏出嚟。我直情咧就我写一个十页纸嘅 PDF file 俾佢，每个角色着咩衫、咩年代嘅、咩年代服装、咩颜色，俾晒 reference 图佢，佢嘅宠物系咩嚟嘅？因为咧，我都系想有翻个宠物小精灵嗰个感觉啦，咁、所以就每人都有一个一只宠物咁样嘅，大概啦吓，虽然唔系啲宠物唔系好多，咁所以咧就即系有邪恶啦，有啲好 QQ 啦，有啲好 powerful 啦咁样，咁所以就即系我都有俾啲参考佢嘅，咁佢就呢幅。 圖咧就係佢嘅製成品啦。 咁呢幅圖中間嗰個男主角係咪就係用你嚟做一個概念咧？ 誒唔係噶，唔係噶，我冇將我自己放落去嘅。 OK。 咁你嗰時寫個男主角係俾咗一啲咩嘅形容佢噶？ 男主角即係嚟嚟去都係啲啦，好熱血啦，好衝動啊，即係好正義啊，即係都係呢啲咁樣啦。即係男主角通常都係旁邊有個妹妹啦，其實唔係女朋友嚟，係妹妹嚟嘅。呢個就我嗰時嗰啲角色設定嗰時，我就咁樣 自己諗 嘅。 但其實係雖然係無聊嘅，但係咧對我嚟講我都幾好玩。做一隻歌之後咧，好似幫人搞埋套戲咁樣。咁所以就係妹妹又有一隻龍啦， 綠色嘅龍 啦，跟住就仲有一個叫做 S Man 啦，一個超人啦，幫手。其實佢有一個博士嚟嘅。跟住咧佢有男主角咧有個宿敵就係一個邪惡嘅，佢只巨龍就係佢個寵物啦。 哦，係奸啲嘅個樣。 係啦，奸啲同埋條龍咧都係好邪惡嘅。咁所以咧呢啲就係即係我覺得好玩嘅地方就係、是我都可以即係做埋呢個即故事嘅。即系啲人物设定啊，个故事嘅编排咁 样。咁嗰支吉他嘅 design 咧，嗰支吉他嘅 design 好似都有条龙咁样，有啲牙。 其实咧，佢第一个 draft 俾我嘅时候咧，系我觉得可以争啲嘢咁样，可以同个吉他有冇乜关，不如加翻支古怪型嘅吉他啦。咁跟住我就揾咗少少参考图俾佢嘅，跟住就揾咗 One Piece 里边，原来佢 One Piece 都系一支古怪吉他，咁我就不如就 骷髅骨嗰个角色， 系啦，冇错，佢一条鱼嚟，算鲨鱼定系咩？咁我就不如就整咁样啦，就用条龙去代替个鲨鱼，咁我就咁就好似同个音乐吉他音乐好似即系 扣 近 friend 翻啲咁样，咁就最尾我先加翻支吉他嘅，系啦。 其实我觉得谂咗咁多，净系得一张相好嘥啊！我觉得你写十页纸嘅嘢， 嘥我就不如咁样，我就觉得好。玩又不如就俾多啲 detail 佢咁樣咯。 係，但係即係因為你有好多嘅 idea 喺度，如果佢能夠，我唔知可以即係整一個 animation 變成一個 animation 版嘅 MV 又好啊，或者點，或者你整個文本，其實你不如寫出嚟。 其實我係有興趣寫個 story 嘅，不過咧就 忙啦， 因為咧我要揾人實踐咧，係一個龐大嘅費用。點解咧？點解我知道龐大費用？因為我之前有啲歌咧都係好似storytelling 講故事咁樣咧，我又真係揾一個土耳其嘅畫家、動畫師。我就将只歌由头到尾去画咗个动画嘅，我知个钱系多到爆嘅咧。咁因为咧，我第二只碟 Naka 咧又系一只歌成十分钟嘅，我都系由头讲个古仔讲到尾。咁就我就揾翻个土耳其嗰个动画师画，嗰个系画咗好多钱。因为点解我会无端画套动画出嚟咧？就是、因为我想喺佢 show 上面播，因为个个都唔知只歌十分钟讲乜嘢啊嘛。咁不如就喺个 show 度一齐播埋出嚟咁样，咁我就喺即系我可以透露埋俾大家听，大家听完只歌之后可以睇埋画面，我想表达啲乜嘢。 OK， 咁、我而家强烈要求 Jason 区到时咧要 cosplay 啦，即系为咗去攞翻呢个 红宝石肥 龙，系啦，要系啦， 我尝试下， 然后要着翻嗰一套男主角嘅衫啦。 我请你嚟扮妹妹啊！ 我扮红宝石肥龙开心啲， 咁我要抱住你噶。 佢嘅身形系肥龙， 系啦，我系肥龙嗰个身形， 好搞笑。 但我觉得好有趣就系、是，除咗呢个音乐上面嘅时候，反而系喺你嘅创作过程里面有呢啲嘅嘢发生咧。 我唔系净系好 nerdy， 好读喺音乐方面，但其实因为音乐嗰方面，所以我更加有其他创作。我系其实真系好开心，一来做自己嘢啦，二来就系、是、哇可以 inspire 到去谂好多其他嘢咯。 其实有机会先一路听一路谂紧咧，即系时间未许可啦，但系。其实变成一个广播剧都好，即系我唔使，即系我唔使养我哋有个剧本，跟住有音乐，系你去创作嘅，变成一个广播剧 就已经系一个配乐啦嘛，即系唔系配乐，其实个音乐先系个主角，不过要有个古仔去带住大家去 声演， 同埋咧，即系我都谂到唔同场景咧，我已经都有晒嗰种声咧，所以咧我觉得系可以 work 嘅。 期待啊！我觉得呢个 project 要开嘅。 嗱，OK， 红宝石肥鬼嗰把声咧。我是未有構思的，所以可能交俾你啦。 OK， 我覺得波成我啱。 好，而家俾個任務你試下叫講一句，我是紅寶石肥鬼。 通常唔會嘅，嗰啲 Pokemon 咧都係嗌好 肥鬼肥鬼 肥鬼肥鬼 咁啊， 同埋就寶石寶石 寶石。 哇！但今日开心同 Jason 区可以即系倾到你新嘅呢个 Sky Rush， 亦都预祝你嚟紧 Good Show。 多谢你， 感谢， 拜拜， 多谢。 今日骚动音乐最后一首，嚟自 Jason 区嘅 Sky Rush， 听日再见啦，拜拜。